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17集，冰河。雪开始下大，巴音担心书会湿，就把它收回了皮囊袋里。他戴着皮帽，还罩着风铃，把口鼻捂得严实，即便如此，露出的耳朵仍然冻得通红。阿赤的马走在巴音身边， 春天最好快点到，这个冬天葛大人饿死了很多人，他们把种出来的粮食都给了北方战场， 这场仗是边沙成为雄师的必经之路，我们的田地太少了。 巴音闷着声音说， 大漠没有多余的土地种粮食，只有往西边进攻才能活下去。中伯是个好地方，你其实不必这样讨厌他。 如果我的队伍放下铁锤，就会再次沦为各部的奴隶。 阿赤马侧的铁锤血迹斑斑，他摇着头说， 我们不会去种田。 阿赤作为蝎子的首领，曾经跟阿穆尔交涉过，蝎子想要土地和名称，最好能够并入十二部，不再做别人的奴隶，但阿穆尔拒绝了。他要求蝎子们在这场仗里彻底击垮李北铁骑，只有李北沦陷了，他才会考虑阿赤的提议。巴音只是哈森的随行，无法对身为俄苏和日的阿穆尔提出质疑，但他明白阿穆尔的用意。阿穆尔不肯给蝎子名称，是想把他们囚禁在手中，只有这样，这些无家可归的杂种才会真的出力。队伍在冰面行走了两个时辰，暴雪遮蔽了黑夜的方向，阿赤就着边沙骑兵留下的路标并没有立刻停下，他想尽快把巴音送到对岸，然后再回去剿灭剩余的离北铁骑，把端州战场处理干净。萧迟也是无名之辈，但他是货真价实的狼崽。哈三没有带回萧方旭的头颅，这是边沙的遗憾。阿赤盯住了萧迟也，想要靠着萧迟也的头颅跟阿穆尔再谈条件。他们不留余地地打击着李北，对于北边战场的焦灼已经厌烦了。巴音掀开风铃，喝了几口水，风雪吹得他睁不开眼，他在遮挡间对阿赤喊道， 停下吧，在这里休息，雪太大了。 裂隼无法再飞，已经落在了主人的肩膀，风把冰面上的积雪刮成了斜面，人脚踩进去嘎吱作响。阿赤下马探路，他拨开路边上的冰碴子，却在跟前发现了脚印。雪这么大，足迹还能保留，只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因为太重，把底下的冰碴子都踩实了，二是对方才离开不久，很可能就隔着雪帘站在他们身边。阿赤用手指量着脚印的深浅，抬头大声说， 狼来了，铁骑到过这里。 巴音淌着厚实的雪，呼着气跪了下来，他趴在脚印跟前， 可是他们是朝西走的，那是回中伯的方向， 这些脚印都朝向他们的来路。 三日前你杀掉了离北铁骑的左翼， 巴音看向阿赤， 但是他们的先锋没有死，萧赤也很可能带着他们逃到了查实河的冰面上，他们正在找回去的路， 也可能是障眼法。 阿赤拨着雪， 他们可以倒着走，这样就能藏在我的前方设下埋伏。 巴音微微摇头，他皱着眉看雪， 往东走对他们没有好处，那是我们的地盘。 阿赤沿着脚印迅速拨着雪，看见这些脚印都在朝西走，他知道萧迟也是怎么打掉胡和鲁的，这个人在他心里擅长伪装和设伏，脚印越是明显，他就越是认为 萧赤也在自己的前方。阿赤站起来， 我们绕行。萧赤也待在冰面上也要喝水，他们肯定会留下痕迹，沿着痕迹追上他们。 巴英觉得今夜不适宜跟离北铁骑交手，他追着阿赤， 如果不能停留在这里休息，那也该继续往东。阿赤，大周有句话叫做穷寇莫追，不要被对方带着走，我们回到格达勒再做打算。 阿赤推开巴英的身体，他露出右臂的蝎子，眼睛里充满杀意。 狼就在大雪里，放走他们才是麻烦。你根本不懂怎么打仗，把萧赤也留在茶室河上，明早我的队伍就有可能被他伏击。 巴英看阿赤上马，忍无可忍地喊道， 我曾经劝过胡和鲁，他也没有听我的话，最终连尸体也没有留下。 你就是这么劝哈森的吗？ 阿赤调转马头，鄙夷地说， 所以他为了保命丢掉了狼王的头颅。啊， 说罢阿赤已经扬鞭往东南方去了。 哎，阿赤！ 巴英追了几步，狠狠啐了口唾沫，厉声骂道， 杂种，离开路标，你们根本辨别不清方向。 阿赤奔驰在雪间没有回头，他分辨不清方向，萧赤也也分辨不清，但他比萧赤也更加熟悉茶石河。狼就在附近，阿赤要抓住他。古今在冰面上匍匐了半个时辰，暴雪夹杂着冰碴掉落在铠甲上，发出噼啪的声音。他一动不动，若非鹰眼还在眨动，尹昌简直以为他已经冻死了。尹昌窝在雪中小口喝着酒，没过多久酒囊里的酒就告罄了。他晃了晃空囊，把最后那几滴也攒进了嘴巴里。飞花似的雪片扑打在面颊，老头须发俱白，只有鼻子还是红的。风在夜里鬼哭狼嚎，叫得禁军们耳朵尖都麻掉了。他们腹中的干粮所剩无几，趴久了手脚都会僵硬，但是很少有人动。尹昌回头看了眼禁军，心里暗暗称奇。前几日禁军面对蝎子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萧赤野的命令不到，他们就绝对不会擅自行动。谁还能想到这是在去都干苦力的痞子兵，如果磁州守备军能够凝聚到禁军这种地步，别说端州，格达勒尹昌也敢打。可惜这不是他的兵。尹昌遗憾地瘪嘴，把酒囊揣回腰间。古今背上积了不少雪，他没戴头盔，雪掉到脖梗里化成了水，沿着往下淌。他在狂风中捕捉着那些细微的动静，冰碴子飞旋在雪面沙沙而过。古今摁在雪间的手掌忽然握拳，他的目光穿越飞沙般的大雪，定格在黑暗中的某处。 来了！ 尹昌匍匐下身体，随着马蹄声的靠近而放轻了呼吸。老头的掌心在冒汗，他默数着，生怕自己因为太兴奋而抖起腿。天空中的雪雾被搅成了浓云，矮种马的马蹄几乎要溅在脸上了。尹昌暴喝一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已经跃了起来。可是对方的马停了，尹昌的刀都没有拔出来，蝎子的铁锤就贴着脸抡了过来。尹昌没有力雄那样的臂力，自然不敢格挡，只能滚身进雪，狼狈地躲开了。 狗日的，好臂力！ 尹昌稳住身形骂道。后边的禁军从雪地里窜出，原本想跟着尹昌先来个潇洒的跳跃，见到老头吃瘪后纷纷放弃，选择老实的拔刀。蝎子的铁锤一挨到禁军就知道中计了，这根本不是离北铁骑，而是群戴着头盔的冒牌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